在秦锦城正要反抗的时候，他伸出舌头，在他咬过的脖子处一舔。男人闷哼一声，挺直的脊背瞬间就软下去。这反应比雷蒙预想中的还要好一点。男人的敏感点居然是脖子窝这里，还真是发现了新大陆了。他的吻呢，沿着他的锁骨一路的吻到他的肚子。比起之前的挣扎，经雷猛这么一通亲之后，秦锦城这下可要乖多了。抬手呢，揉着雷猛的头发，一脸宠溺的任由他动作。反正他俩呢也没有绝对的上下之分，小东西在床上一向是让着他。如果真想在这里那什么他一回呢，他也是可以容忍的。啊，秦锦城是心里这么想的。只是事态的发展似乎跟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雷蒙扒了他的衣服，挑起了他的情欲，然后拂袖而去了。不是在开玩笑，他是真的在这紧要关头转身走了。 程哥哥，你慢慢玩，我去车里等你。 秦锦城的并不相信雷蒙啊会真的一走了之。他扫过他的身体，盘算着这又是小东西想出来的什么新阴谋。他不能乱呢、啊、也不能着急呀、啊、他得沉住气，不能让小东西牵着鼻子走了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五分钟过去，雷猛真就没再回到房间里。五分钟足以令他冷却身体所有的反应。好吧，秦锦城认命地起身扣好自己的衣服，恢复他高冷禁欲的形象，盘算着该怎么收拾雷猛这个小坏蛋。这居然敢耍他。雷猛其实呢也不太好受，身体很诚实，骗不了人，但是诚实的身体啊没拗住他那坚定的理智。从开始对秦锦城的时候，他就想得清楚，不能在这里坐。除了床、沙发、几个大件家具，这房子里要啥没啥，毛巾、纸巾都没有。他虽然没洁癖，但也不是一个不讲究的人，那还是算了吧。他喜欢完美的床上运动，所以就只好委屈秦宝宝了。雷蒙呢，勾着嘴角直乐，想到秦锦城可能会有的表情，他心情还挺愉悦的。五分钟后，秦锦城从楼里出来，一眼就看到大开车门内坐着的男人。长腿呢，一脚放在车里，一脚呢撑在地上，手臂扬起扶住车门，嘴角呢勾着一点迷惑人心的微笑。被暖阳这么往身上一覆盖，整个人呢就像是最漂亮的天使，可爱又美丽。纵使是天大的怒气，看着这样一个晶莹剔透的人儿，也发不出脾气来。秦锦城倒是没想发脾气，求爱不成便动粗，可有悖秦总的修养。不过别的就另说了。 陈哥哥，你不行啊，五分钟就完事儿了，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啊。 雷少爷不仅狂啊，这嘴还贱，真是不作到死不罢休。 小萌萌，你成功激起了你陈哥哥的血性，所以你死定了，我让你看看什么叫五分钟。 陈哥哥，你可别吓我，我胆小会怕的。 乖，让哥哥疼你。 秦锦城一手撑着车顶，一手掐着雷猛的下巴，强势地吻了下去。激烈缠绵的一个吻，吻得雷猛，哎呀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俩人就那样在马路边上人来人往的地段，一个在车里，一个站在车外接吻。 无视一切，也不需要在意什么。就在雷蒙以为秦锦城会把他按在车里就地正法的时候，男人松开他的下巴，转身上了驾驶位。啊，就这定力，你还真让他小瞧了。那刚刚那一出，不知道到底是谁占了谁的便宜。雷蒙呢，伏在后座，笑得肚子疼。秦锦城透过后镜，就看了他一眼，嘴角呢，也扬起了一抹微笑。俩人从认识的那天就一直在较着劲儿，好像是要比较谁啊更有魅力似的，各种手段都使出来，为的便是让对方欲罢不能。如今倒也不知道是谁比较离不开谁了。那天呢，他们都憋着一股子劲儿，本想回到家来一个不死不休，没料到车子离开别墅后不久便接到了秦老爷子的电话。俩人连衣服都没换，便去了老爷子的四合院。雷蒙这才知道，这才是老爷子的大本营，平时种花养草遛鸟的地方。四合院很宁静，进去的时候雷蒙连个佣人也没有遇到。 秦锦城，爷爷平时都一个人待着吗？ 老爷子不喜欢别人陪着，说在这里可以陪着我奶奶。 秦锦城眸色微垂，说这话的时候看不出神色，但雷蒙知道他肯定不会高兴，秦奶奶多半已经不在了。 秦家人果然都是情种，你肯定也会爱我大佬的，对不对？ 那不是废话吗？ 秦锦城呢，睨他一眼，一脸的傲娇，逗得雷蒙哈哈大笑，老远那都能听得到。老爷子呢，从门内走出来。 小子放肆，吵着我的鸟了。 雷蒙低头便看到老爷子手里提着的小鹦鹉，还没张嘴，便听那小鹦鹉张着嘴喊： 吵死了，笨蛋！吵死了，笨蛋！ 爷爷，您一个喜欢攀岩的人，居然也学人养鸟啊，这兴趣爱好还真让我意外啊。 雷蒙半弯下身去逗那只学舌的鹦鹉，老爷子干脆把鸟笼子递给他。 哼，你知道什么？这叫文武结合，有益健康。 有道理，有道理，爷爷，您说的太有道理了。 雷蒙被逗得不行，冲老爷子竖了竖大拇指。秦锦城倒是冷静，全程严肃脸，也不开口。不知道哪根气儿啊，还没有顺下来。秦老爷子啊，就看了自己的孙子一眼。 怎么着？上我这儿还摆着谱，是觉得我这老爷子多管闲事了？ 爷爷，我平常也这样，您又不是不知道。进去吧，他们到了吗？ 雷蒙这才知道，除了他们，秦大柱跟韩素君一会儿也会过来。祖孙仨人呢，进到里面，刚落座，连茶都还没有来得及喝，秦大柱跟韩素君到了。雷蒙迎上前： 韩爷，秦叔。 他伸手抱了抱韩素君，女人乐得合不拢嘴。 真乖真乖，小猛乖。 秦大柱本来就不高兴，一瞧这副情景，那脸直接就黑了。 哼，搂搂抱抱成何体统，还不上那边坐着去。 秦锦城看过来： 爸，您这种醋也吃，幼不幼稚？ 嘴上这么说，手上可是把雷蒙拉到自己身边给扣住了，还不忘记在他后腰的位置捏了一把，惹得雷蒙又是一通乐。韩素君把带来的礼物送给了秦老爷子。 爸，这是要紧托我带给您的。 老爷子伸手接过来。 那孩子有心了。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看看我这老爷子。 快了快了，老爷子放心吧。 韩素君乐呵呵的，很难让人看出他的真实心情。雷猛不知道这个右锦是谁，但之前好像听说秦锦城还有位大哥的，想必这是他大哥的名字。晚宴呢，被老爷子安排在四合院的院子里，老爷子喝了一点酒，秦大柱、秦锦城、雷猛都跟着一起喝了。老爷子酒量不错，雷猛喝到最后都有些发懵了。